早前已經將札幌和大阪暫時剔除出旅遊支援計劃。天氣方面，華南北部的氣壓正在上升，預料現時影響廣東的東北季候風會在今晚至到明早逐漸增強。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區的相對濕度降至 60% 以下。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天晴乾燥，早晚清涼，市區最低氣溫大約16度，新界再低兩三度，日間最高氣溫大約21度，吹和緩東北風。今晚至到明早北風增強，展望隨後一兩日天晴乾燥，朝早天氣相當清涼，氣温下降至14度左右，日夜温差較大。依家氣温21度，相對濕度6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6,532点，跌35点，总成交金额1,817.3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449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1点，升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4.3跌1.85，美团277.8跌11.4。腾讯控股574元跌4元，龙湖集团44.8跌6元，中国平安95.05升7.5，阿里巴巴255.2跌2元，比亚迪股份172.8跌14.8，盈富基金26.68系跌4仙，吉利汽车20.75跌9毫，汇丰控股42.5升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10.347，瑞士法郎8.608，澳元5.721，加元5.996，新西兰元5.472，欧元9.342。每百日元对港元7.4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713。日经平均指数报26,800点，升13点。港金现价报16,860元，升3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4.8美元，卖出1,825.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理工大学湾位。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啦，都开始有少少车龙啦。窝打老道上去嘅龙尾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的龙尾排到去天马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车多缓慢，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提一提大家，柯士甸道西有紧急维修，去理工大学方向近住戏曲中心的快线封闭了，揸车朋友经过也要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5:39，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6:4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是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 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喂，我前两日翻咗嚟香港啦，你过嚟酒店同我见下面啦。 梗系唔得啦！ 哇，咁耐冇见，你都托我手啫？ 唔系想拒绝你啊，但系喺酒店接受强制检疫人士喺隔离期内未经授权人士许可，一定唔可以离开酒店房间，同埋唔能够接受探访噶。 唉，咁我哋视像通话顶住当先啦。 为己为人，谨守防疫规定，携手战胜疫情。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一个地球左睇同右睇睇法有咩唔同？一个动作点样影响国际格局？ 地球是环环相扣，互相牵引。电视节目《地球是圆的》，主持人麦嘉伟剖析地球上每周国际大小事，与嘉宾对谈，延伸报道，了解背后有咩政治、文化、社会、历史因素。 《地球是圆的》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新的唱片 Disco 里面的声效，听讲连行内人听完都大赞，而他自己都落了很多心思在内的。 Kylie Minogue 80年代红到今时今日都 keep 得好好啊！ Kylie Minogue 本周占第二位 ，Real Groov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嚟到星期三嘅骚动音乐啊，星期三啊嘛， 系啊，有波声有严琼啊，做咩啫？因为见到我已经神魂颠倒到唔记得今日星期几啦。 唔系，见到你就好想啲时间过得快啲， 希望快啲星期五啊！ 可以唔使见到你咁啊？ 你星期五会俾人惩罚嘅，所以你都系唔好咁快到星期五、 啊。你点知啊？星期五嗱，我哋而家一路都玩紧呢个金曲大乐霸，做少少宣传 啊， 系啦、 啊， 每个星期我哋都会围绕住即系十大中文金曲嘅历史咧去玩一啲问答游戏嘅。咁、今个礼拜亦都会继续有啦。而家我哋已经发现到嗰个目标已经转向咗，就系睇嗰个惩罚啦。 系啦， 咁我已经一早谂好我。今日已经想好了嚴瓊礼拜五有什么惩罚，希望到时赢到啦。 嗯， 好有远见有个人。 是这个惩罚应该用不到啦。而我都想好了啦，期待星期五啊吓， 大家期待 啦。 做一个这么没 plan 的人都想定了你啊，这件事我几着弱啦， 期待你做个节目就为了可以罚 partner， 你话呢两个人即系心理变态。 但啱啱呢个 weekend 咧，我去同一啲中学同学即系小型聚会啦，人多，咁因为去咗一个同学结婚观礼，咁已经个观礼好有趣嘅，因为佢 本身邀請我哋嘅時候仲未收緊到20人觀禮，跟住仲可以50個，咁已經即係廣發英雄帖咁樣請曬大家，但係疫症關係就變咗20個，咁佢就喺一間幼稚園度搞嘅。咁後屘 點解嘅？ 因為佢係有宗教信仰，咁咪揾翻同區裏面一啲即教會嘅地方，咁就去咗嗰間幼稚園。咁跟住我哋啲同學就被安排咗喺課室裏面睇直播咁樣嘅，即每間課室有個電視，咁佢就live streaming 啦，就剔住出面。咁我覺得都幾得意嘅。咁同埋 你有冇坐爆人哋啲凳啊？ 撐張凳係冇，反而個廁所嘅馬桶好有。題外話，你講起呢、這個。 就是、因为我觉得即幼稚园啲凳一定细细张啊，即系你哋啲大人一坐落去 咁 样， 咁正常啦，咁啊大家镜住坐。咁然后我同另一个男仔 friend 嗰日就好啦，咁啊影完相就谂住去爆石啦，咁啊入去人哋个男厕。 呢个系咩逻辑？影完相啊，不如我哋 因为忍咗好耐，跟住影完相做晒啲重要嘢，跟住就去厕所，一入到去门口一望，咁左边一排就尿兜，眼前打横一排咧就系马桶。 冇门嘅咩？ 冇噶 吓， 佢就咁一塊板间住，然后个方向系向住门口噶。跟住嗰个问题出现咗，就系本身谂住幼稚园嘅马桶细，我哋觉得系要 tackle 嘅问题。入到你觉得个细已经唔系问题啊？ 冇门， 冇门噶。我啱啱 po 咗相，特登影咗张相，我真系摆上网俾大家睇。你叫之后，你系觉得？我唔会同我隔篱呢个识咗咁多年嘅朋友一齐去厕所，系咁样样嘅啲马桶。 啊、真 你当好似尿兜嘅 setting， 然后中间一块板间住，然后冇门冇遮冇掩。 喂，我明啦，因为小朋友坐落去咧，其实佢系见唔到隔篱嘅， 系啊， 因为佢有板同埋嗰个高度。and 老师要睇住佢哋，因为惊佢哋跌咗落地下或者点样啊嘛。但系咧，嗱，我而家睇到嗰张图嗰个问题就系、是、波盛同佢嘅朋友，就算唔系波盛咁高大都好啦，坐落去咧系可以睇到佢朋友全上嘅。 系啊，我啱啱摆上自己嘅 social media， 大家上去睇，我都未 po 啊，系唔讲我都唔记得咗。 好夸张。 咁好彩佢仲有一个次格嘅，咁、所以最后我哋就轮流去咗个次格咁啊。无端端讲起呢个，讲厕所永远都系最开心。咁跟住咁嗰一日完咗之后，因为而家即少见咗好多啦，即系冇咩必要，大家都冇出嚟。咁嗰日就话啊，咁不如我哋即食啲嘢啦，即系去完观礼之后，咁大家就去咗观塘 somewhere 坐低。咁我哋其中有一个朋友咧，佢一坐低佢就抛低咗一句说话，佢就话我咧差唔多要走噶啦，咁所以咧嗱嗱声啦。你哋有边个有嘢 update 咧？轮住嗱嗱声，快啲入正题，唔好嘥时间。佢真系好似开会有 agenda 咁啊！ 我明啊， 系啊，佢话嗱，我真系唔系好多，嗱，啱啱几点钟我就走噶啦。好，而家逐个 update 先。你有啲咩近排啲嘢？即系佢又知我转节目嗰啲啊。咁佢话你节目电台嗰排即系点啊？你开始啊，讲啊讲啊咁。哇！咁突然啊，咁啊嚟啦，咁啊就讲近排电台转变啊，啲工作嘅嘢。咁好啊，跟住到讲到咁上下，咁佢就冇啦嘛，系咪完啊？咁。老细开会咁，好啦，你完咗啦，好，到你讲咁样，嗰种急速去想 update 朋友嘅近况得嚟，但系你又觉得嗰件事好唔正常咯，我只能够话， 因为就咁听落咧，好冇感情啊， 系啦， 即系明明系一班好耐冇见，之后大家好想 update 下对方近况嘅一段好有友情，好应该系讲紧 一个好有人情味嘅一个出发 嘅活动，但系唔知点解咧，因为佢用咗呢个公司开会嘅嗰个感觉啊，感觉上咧，我系咪要做定 PowerPoint 俾你睇下？系啦，咁我哋咧星期一至五嘅活环节咧就系咁样分配，咁都有啲辛苦噶， 即系佢使用嘅方法。好冇人情味，好机械式，但系你又 feel 到佢嘅出发点系，佢其实好爱大家，佢知道佢好忙，因为佢嚟紧又要考试啊，星期日又要翻工，嗰日观礼前已经翻公司做嘢，然后坐的士去个嗰种好忙碌嘅生活，你又知道佢生活忙碌，挤到时间出嚟，跟住夜晚有嘢做，中间偷过大概一个钟头到，佢都特登过嚟，希望用最快最短嘅时间。去知道大家近况，佢先至走。其实佢出发点系好窝心嘅， 但系就咁听有啲怪 啦。系啦，但佢 根本上每个入去同老板 present 一样咁嘅感觉。 系啦，咁样咁，所以就系一个咁嘅一个氛围之后，大家就轮流 update 好快。其实你问我记唔记得得晒咧，其实都唔系好记得。 大家讲嗰啲咩，因为好短时间。 但我想问你哋好配合地，即系每个人即系尽快 update 自己想讲嘅嘢，咁就算啦。 都系嘅，因为呢个朋友佢出到嚟咧都难得嘅，即系每次约佢，佢都会佢有一个爱好叫数据帝啊。点 解？ 咩叫数据帝？就每次提供数据。哦，今个礼拜五约出嚟，我有45% 出到嚟，跟住隔咗几日，因为我唔 firm 啊，跟住隔咗几日越嚟越近，星期五啦，就话今日有冇高啲 percentage？ 哦，今日有70%，跟住去到当日朝头早再问佢今日几个 percent 出嚟，应该有90% 嘅，但系即系仲有10% 唔嚟啦，同埋有一句说话就系、是，其实只要唔系100%咧，同冇系冇分别噶嘛。 哦，系啊， 你明 唔 明？即系嗰个概念系咁样 啊。 其实你唔 一系一百系零噶啦。 系啦，其实你中间你40、70定99都，你唔足100%就系冇噶啦嘛。 系因为你仲有唔嚟嘅风险。 冇错啦，咁但系佢人称数据帝嘅呢个 friend， 我唔知呢个系咪大个之后啊？ 大个之后 独有嘅呢个交友嘅模式咧， 系。 是不是啊？ 因为他以前是我们这一班朋友的中流砥柱。 是。 因为他牵头的。 是。 以前我是学生会他是主席。是。所以基本上我们这一班人 keep 到这么多年其实是他带起的一个传统。哦、那当他 set up 了一个这么好的传统之后。 是。 那他就慢慢因为工作很忙啊各样东西他就反而就退了下来了好像。那就交给大家自行发酵了、哦、聚会。因为我们每个月都见一次起码。 哦，但是你们真的有人负责做搞手的。 是啊，每个月就有人出声的啦这样。 有冇试过出声话？ 有出声搞啊！最劲试嗰次两个人都照出咁样噶嘛，因为我 group 有16个人，系啦， 咁就叫咩罪啊？真系 唔想断啊！因为我哋会， okay, 因为我哋定咗每一个月嘅最后一个星期六都会见面嘅。 OK， 即系点都要，就算得一个人，我都要出嚟打张卡话俾你听，我哋个传统系有继续嘅咁样。 因为由中学毕业到而家冇断过嘛，你谂下。 咁都几 firm 喎，真系。 咁所以主席 set up 咗呢一个传统之后，就靠大家自己维系啦，咁样。咁所以那个 bonding 强就系咁解。咁但系佢而家就变成咗，希望佢冇听啦，变成咗数据帝啦，咁样用一种咁嘅方法，好快速地去 update 完大家近况之后，咁就冇啦。因为你 message 其实佢唔会点样复，或者佢亦真系好忙。佢寧願真係抽身出嚟，我 face to face 去聽，同你傾偈咁，係一種咁樣。我唔知你啲 friend 會唔會去到咁極端，因為佢嗰啲好多商界啊，我嗰邊嗰啲。 我覺得我啲 friend 咧係有一種情況係真係自己忙嘅。 嗯。 咁我身邊可能我女仔 friend 比較多啦，忙咩咧？忙拍拖。 哦。 尤其是咧，好坦白講，我身邊好多女仔已經去到一種咧，再唔嫁咧就嫁唔出嘅嗰種嘅慌張感覺。哦、於是乎咧，我係啦，我都幾理解佢哋咧，就係、是、生命當中咧，男朋友即係另一半係第一位嚟嘅。咁、哦、你話哇，女仔梗係唔好咁啦，獨立自主身女性啊，啄啄啄呢啲計咧，其實同佢哋講咧係冇用， 冇用嘅。 係、哦、啦，即係 even 我點樣即係覺得 同你同年噶嘛，亦都 係同年。 咁你咧？ 我唔係就係算 我留住咗呢一隻啦。 我就一路唔向上嗰邊行，就係諗住唉，都係俾你拐咗過去咁樣。唔係因為我還好啦，因為我人生當中太多嘢比較緊要啦。即係例如喺我生命當中，廣東嗰個發展啊，同未來好緊要，緊要過有冇男人嘅。 啱啱呢30秒係嚴瓊做咗新蘇動音樂以嚟最窒嘅，即係講嘅口窒。 最慌嘅30秒啊！ 最兩嘅30秒。 係啊，即係希望呢30秒快啲過去啊，咁樣啦。咁我就好記得咧，因為11月係即係天蠍座慶祝生日嘛，咁我即係身邊好多女仔 friend 好 friend 都係天蠍啦咁樣，咁我哋就想約一日咧，即係出嚟食飯。其實以前我哋有個傳統嘅，因為我係14號生日，咁我有個好 friend 嘅女仔係12號生日啊，咁、 嗯、 其實我哋之前5、6、7年啊，傳統都係我哋13號就會出嚟慶祝生日，12、14中間嗰日啦咁樣。咁我哋今次又想約13號啦，咁佢唔得誒，可唔可以同我男朋友慶祝生日啊？咁樣，咁我就揀15 係 或者11。诶、唔得啊！过两日都要同男朋友同佢啲朋友庆祝生日啊，咁样。跟住咁，我哋另外有个 friend 就抛咗个问题出嚟，点解你系咁同你男朋友庆祝生日嘅？佢话系啊，我男朋友都系11月生日嘅，我哋11月真系会不断咁庆祝生日啊，咁样。跟住我哋就问，请问如何不断庆祝生日、啊？ 系咯。 咁佢想帮我搞生日，我又想帮佢搞生日，咁搞搞下之后发现，哦，原来我哋都准备咗3、4日都系帮对方庆祝生日，咁加埋一齐就成6日啦、8日啦咁样，所以有呢、這个即系你谂下，我星期一至五翻工啦，咁其他假期嗰啲有8日都俾男朋友我哋两个一不断庆祝啦咁。 点解会为对方安排4日嘅生日庆祝嘅？ 即系佢可能会觉得我哋第一日食饭。 咁第二次咧，我哋 菜第二日，第三日打邊爐咁。 可能去行個山又想慶祝、哦，可能你知道之前咧，而家冇啦，之前就有 staycation 啦，咁樣又慶祝一次啦，咁樣。咁啊，個男朋友就話啊，好中意，好想睇邊度邊度電影，咁嗰日我哋又慶祝一次啦，咁樣。咁原來佢哋各自都非常之有心地幫對方準備咗四次慶祝，加埋成八次、啊。你一个月嘅假期都系得个八日啫嘛，系啊，咁样咁，然之后我哋就系紧唔紧要咧？啊，呢个系我讲，我扮佢讲嘅，紧唔紧要咧？我哋十二号就不断庆祝咧，同你诶，十二月唔得啊，我哋两个月不断庆祝圣诞节啊。 咁你问佢清明使唔使疯狂庆祝啊？ 唔知啊， 重阳使唔使疯狂啊？ 咁样万圣节不断庆，仲有盂兰节啦， 系咁食月饼啊，唔系咁食粽啊。使唔使啊？ 但系其实我哋理解嘅，因为我哋都即系明白，即系可能去到一定年纪，有啲女仔会好渴望将自己快啲嫁出去嗰种嘅心态啦。咁你嗰边系为咗翻工啦，我哋都大家都明嘅，即系人大咗之后，你要面对嘅呢个社会嘅限制比较多啦、 嗯。啊，但系你讲起另一半嘅变化啦，即系除咗一路 update 嗰种即系好快速地 update 近况嗰样嘢之外咧，有两至三个嘅男仔啊，以前系唔玩 social media 咁制嘅。特别系 IG， 佢、 哦、 有 account， 但系佢唔会 post 嘢，唔会 post story。 系即系嗰啲 account 都系攞嚟睇女噶啦。 系啊，我唔知佢攞嚟做咩啦。 就攞嚟睇女同埋睇肉啊。 系咁，但系咧，因为最近啊，爱情上面有一啲变化。咁佢哋唔系主动 post IG story 噶，系个女仔 post 咗啲嘢 IG story tag 咗佢，然之后佢就会 repost 呢一样嘢系。以前冇見過，因為佢哋真係唔係好玩。 嗯、 我即係都有研究過呢個問題，就是、原來係我哋呢個年紀，佢未必做呢一個行業嘅話，佢對 social media 嗰樣嘢，佢真係主要係接收，好少發放自己嘅嘢。 睇就得啦。 係啦，咁但係就係因為嗰個感情嘅狀況唔同咗咧，有女朋友或者曖昧緊啊嗰啲，就多咗好多呢啲資訊。咁你其實睇見面前咧，已經打咗個底，已經知道，你近排我都知你 update 咩啦，近排見到啦，咁樣。 呢排食雪糕啊，食甜筒啊，嗰啲啦。 係啦，哇！夜晚又唔知去邊度食飯喎、啊，燭光晚餐喎、啊，即係嗰啲。有呢種嘅轉變咯，我覺得幾得意嘅，睇住佢哋。 人大咗係會即係咩接受現實對你嘅洗禮啊？系啊，有啲嘢洗咧就变成即系数据底啊，系一种啦。 呢个名真 系 好正。 系啊，数据底呢个真系不得治疗。咁我哋不断庆祝生日啦，不断庆祝各种节日啦，系一种啦。 呢啲叫咩？有冇个名俾佢啊？你哋冇外号嘅呢个？ 冇。我哋呢排嗌佢，呢排我哋要称佢咩？我哋嗌佢好嘢咯， 好嘢， 好嘢啊！你 好嘢，好嘢 啦咁。 所以就系望住身边嘅朋友喺呢个急速嘅状况之下嘅变化。即本来呢一首歌讲紧嘅就系一个速食文化，我谂唔到，即系朋友之间啊，去到互相 update 近况呢一样嘢 ，face to face 都要咁速食啊，真系。 两秒内要看完咪蹉跎，快镜慢数剧情必消磨，谁在乎当中？需知道结果，竟已不需深究个中所以角色或讯息，底气要速食。 通新闻之前，听过有 Blaster 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公仔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0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97宗属于本地感染，其中15宗源头不明，13宗同歌舞群组有关，16宗涉及日出康城第九期地盘，39宗涉及东华三院方树全日间活动中心暨宿舍群组。输入个案就有6宗，另外初步阳性个案大约有70宗。连同今日新增的个案，日出康城地盘群组累计19人确诊，方树全日间活动中心群组累计44名院友和员工确诊。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主席林朗彦和成员周庭去年6月21号包围警察总部案，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判刑。黄之锋被判监13个半月，林朗彦判监7个月，周庭判监10个月，三人需要即时入狱，周庭申请保释等候上诉被拒。裁判官黄思丽表示，判刑考虑了案件的规模、人数、时间和地点，对交通造成的阻塞以及潜在风险等的因素。他形容黄之锋当日无间断在警察总部外作出连串组织集结行为，反映是有关集结的组织人，亦都深得示威者附和，认为是处心积虑组织有关集结。至于周庭，裁判官认为他当日是积极参与者，曾经为黄之锋拿着扩音器高呼口号，并且站在面向群众那一边，凸显投入和参与。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今个星期五国家宪法日是学校在教学之中推动国民身份认同、法治教育等的好机会。特区政府将会以网上直播方式举办座谈会，当局已经向学校发放相关资讯，让学校在疫情之下暂停面授课堂期间，亦都可以安排学生在家学习、观看直播或者稍后重温内容。杨润雄在网上撰文说，希望学生认识国家的宪法，了解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的重要性，日后积极参与和推动各方面的发展，为国家和香港作出贡献。澳洲总理莫里森透过微信向中国网民留言，表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早前在 Twitter 贴上讽刺澳洲士兵杀害阿富汗儿童的改图，但是事件所引发的外交争议不削弱对澳洲华人社区的尊重和感激，亦都没有损害和中国人民的友谊。莫里森又回应驻阿富汗部队被指犯下战争罪行一事，他说现时已经就事件展开调查，并且会以诚实和透明的方式处理这种棘手问题，强调这个是一个自由、民主和开明的国家应该做的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早晚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北风。今晚至到明朝早北风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朝早天气相当清凉，气温下降至14度左右，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而家近住隧道口一带都开始车多，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龙尾在油站对开，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而到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在果栏。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九龙城的东正道因为爆水管，而家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住落线道一段的全线仍然是封闭，九巴路线 2D 是需要改道行驶。至于较早前在柯士甸道西的紧急维修就已经完成，柯士甸道西去理工大学方向近住戏曲中心的快线已经解封。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及金平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我系 Lacy Lion， 为咗抗疫，要避免聚会同大型活动，活动嘅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嘅地方。亦唔好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嘅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系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嘅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喂，博成。到咗你呢只人马嘅生日月份咯，有咩 plan 先？ 有咩 plan 啊？都有谂过嘅，本来都有谂过三十岁之年俾啲挑战自己，搞个细细啲嘅 party 打下碟咁样啦。但系今年而家嘅状况，只系祈求大家身体健康就够噶啦。 化了他，手边竟已没储蓄吧，勒停吧。仙境可以细似烟霞，我又怕下次换了年号，路边不再有花。省了它，担心经济下秒更差。讲好一起看奥运，都怕有突发，坏事竟讲着笑话。快乐会不会重来？这刻你再饮。

罩相见呢四个字，应该今年大家嘅年底嘅愿望啊。今年好多嘅影响啦，特别即系音乐界好多嘅 show 都要延期啊、取消啊等等。佢哋都有一个 live show 变咗实体，由实体变咗网上版。但佢都将呢一份嘅盼望放喺呢首新歌里面，歌名叫做《可再遇见》。佢哋系 Color。 一张胶板已隔着我，几高体温你要避光，很多不安，那厚薄加码射线都穿得过。一间冰室，两个独闯，寂寂默默有点口渴，不想枯干，那快乐潜伏期仍无限地去闯。时间都添了飘摇，人间都少了高潮，情感更需要全部封关了。连日头条全发烧，连夜无聊未再跳，无端想把我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种暖气度量衡计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 奄奄一息那个是我，头盔一般按你直播，比起饥荒更惹祸，解决办法只得一个，尽量去闯，尽力去挡，愿意扮人像我，赢尽沉默然后输感觉，由嘴边追索心情，连衫都仿似隐形，烦扰都即兴，全部很适应，人类文明求血清，宁愿谈情无验证，无端想把你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种怨气度量衡计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有苦谁有吸呼吸了你，细论也闷得很吸引，所以受责罚事前必须一吻， 可怕在你或我受不起挑衅， 打开那防护罩半分，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因你透不过气，危害性好 收到呢一首歌嘅时候，就已经听到好多亮点啦。首先题材都系记录今年啦，亦都系佢哋即系电子元素重嘅歌啦。 Hey Sophie， 重点系 featuring 嘅嘉宾啦，由 DJ 嘅新派台歌 featuring 王嘉怡《给防护罩一吻》。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姐，今日我哋有嘉宾上嚟，你谂住赠咩字俾佢咧？ 今日我哋一齐嚟送啲心意俾呢位嘉宾，听住啦吓！光加热 就等于火， 红加红 就等于我。哇，好犀利啊！大开眼界。 今日我哋啊，嘉宾有洪家豪呢一句嘢，真系我哋精心为你打造啊！ 哇，洪家豪就等于火，洪家豪就等于 爱。 你哋是搞 show 用呢个名 字？喂，其实都我而家预测到咧，会系一片混乱呢个访问。因为首先就阿波盛又而家又做咗骚动音乐啦，咁啊再 有咩意见 呢个阿琼啦，咁我相信情况会系非常之咁混乱咯。 我哋尽量唔俾呢个情况发生。 点解？我谂住由佢放纵喺呢个访问嗰度。 咁又冇咁，都俾我送咗礼物先啦。 好，礼物小姐送礼物。 喺我哋未失去理智之前，我哋送咗个礼物先啦。 礼物小姐， 你会见到好感动噶，真系。头先嗰句嘢，你谂下咁复杂吓？ 我拎走噶嘛？ 俾你拎走，梗系 俾影相噶啦。 嗱，张 张，哇，边个提噶个字？ 系我哋监制， 我系监制写噶，应该史上写得最多字嘅一个啊。 系啊，但我要解释下嘅，你见到啲字咧，如果一样嘅话，系唔同写法嘅。呢、這个都系中国书法当中咧，佢话系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嚟。 即系个于同埋个于。 系啦，个就等于都系唔同噶嘛？你见到，因为佢话咧，原来喺中国书法当中咧，同样嘅字啊吓，系唔可以写成一样，每隻字都会有佢自己嘅风格。 O、okay, K， 知道。 系啦，你又见到。 好啊，好靓啊！ 同家豪等于我，咁有冇意思啊？ 有 嘅系嘛？ 有 个意思系。 那個意思就是話叫你準備三個形容詞形容下自己咯， 係啊，形容下自己。 係啦，洪家豪到底係一個點樣嘅人呢？ 首先第一個形容詞，我會形容為想得太多咯，要唔要一個詞語？ 諗得太多， 即係杞人憂天。 杞人憂天咯，我係杞人憂天嘅人嚟嘅。假設我做咗一件事係，可能我做咗一件好曳嘅事咁樣啦，我唔知係啲咩啦，即係可能喺街邊抌垃圾。咁样乱抌垃圾，跟住然后我真系会谂死啦，跟住然后睇头呢个有冇 cam 咧，会唔会俾人捉 咧？ 系啦，即系我而家走咗咯，但系会唔会秋后算账咧？即系我系会咁样嘅，杞人忧天咯。 好啦，第二个。 第二个贪玩啦、 啊，系啊， 绝对贪玩啦、 啊。玩咩咧？ 咩都即系长唔大嗰只玩咯，即系仲系会好曳咯，即系譬如同啲朋友可能一齐咁样就会大吵大闹啊，喺街度啊，即系冇唔理旁人眼光啊。 呢条友上堂嘅，就系嗰种贪玩，即系坐唔定啦。跟老师讲嘅嘢，跟住会整下你只物啦，整下你啲头发啦。 啊，系啦，呢只 即系嗰只， 即系极度无聊嗰啲贪玩。 即系死僆仔 咯，死僆仔啊，完全系死僆仔咯。 譬如我厕所翻嚟做咩啊？望咩啊？即系嗰啲咧。 系啦，系啦， 跟住你唔好接我。 跟住譬如即系波，即系譬如话， 你我真 系 好夹啊！ 即系譬如佢话去厕所，我话我使唔使帮手啊？即系我其实冇意思，好无聊，劲到。 跟住你想用左手右手帮啊？咁跟住嗰啲咧， 极度无聊咯，系啊。 好啦，我唔想继续呢个话题啦，真系好无聊啊！第三个， 第三个啊，我觉得其实我都搞笑嘅，系啦，搞笑啦。 你真系好捧场喎！你真系你兄弟嚟喎！你一讲完好搞笑， 唔系啊！我觉得一个人够胆讲自己笑，即系话自己搞笑系唔容易噶。 其实我本身系几中意搞笑，因为我都睇好多笑片啊，又好我同啲即系你哋一路咁样讲嘢，我都一路个脑系捞紧啊，有啲咩位可以搞一搞咧咁样。但系咧，即可能由出道做歌手开始，即系发现一开头就觉得唉死啦，我要好认真啊，好斯文啊咁样。但系我发现，因为我实在再冇办法去收藏自己搞笑的一面，系啦，即都收藏唔到啦。发现系啦，好辛苦啊，好痕啊。 唔使收埋自己啊， 系啊。 希望你喺今日节目当中尽量攞翻你真实嘅自己。 系啊，我完全俾晒你就，老师话斋，我 100% 系 all in 噶啦，而家系啊。 但系同家豪俾我一个感觉，佢有啲毒噶，你知觉唔觉啊？ 毒。 或者宅啊，因为我有咁嘅印象，系因为咧有一个共同嘅朋友周摄，佢讲一个同你嘅经历，就是有一次即系喺屯门区，咁啊同佢饮杯嘢啦，喺便利店饮一下之后，跟住你话，哦，我想去打机， 哦，系啊系啊， 即系呢一下就令到我觉得呢、這个人有少少宅，我冇得去翻屋企打机啦，放钟啦嗰啲咧， 系啊，佢因为佢咁啱途经我屋企附近，真系，之后佢话，诶、哎，点啊，咁一阵去边啊，我翻屋企嘅咋，去边啊？即系咁咯，我系会 系即系主要你屋企即系翻去打机， 同埋可能年纪即系越嚟越大啦。个人你去嚟去嗰啲地方都系嗰几个，即系就算你出去同啲 friend 出街，你都系去嚟去都系嗰几个地方，你唔会再去寻求新事物啊。不如我哋今次去边度野餐啦、啊，即系。哇！嗰、那個山好好行喎，行下啦。我唔係嗰種 去野外啊， 即 係 我唔係嗰種去西九散步啊嗰啲。 嗯， 唉，我放狗啊，千祈唔好搞我。係啊， 如果好中意嘅女仔系呢啲嗜好嘅人，咁点算？ 咁佢咪自己去咯。 呢下先叫真毒啊！ 你自己去啊，放 唔系因为快揾咯，因为即系我会觉得咁你识我嗰阵时都系咁嘅，咁我觉得大家都即系咁我冇得讲噶嘛，即系同你拍拖嗰时嗱，我好中意你，你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不过咧嗱， 你就自己放 系啦，你好中意放狗嘅话，我系唔会陪你噶，即系你唔会咁样讲噶嘛。但系你知道我可能唔中意啦，咁样咁呢个都系互相迁就，但系可能都系自私嘅。咁但系我都会间中咯，间中唔好次次咯，次次又真系。 感谢嘛， 系啊，咁样咯，系咯，咁咯。 今天很想话事，对抗你的命令行事，可不可主动地和你对峙？一亿三千件事，照顾当本分极容易，不需天天特别提我对。想道别，但令于家内做何事，导致首先比乱前要挂住。可否加点热烈？爱上了感冒被人治，想起这心软便由你应验。知道了，知道了，我越敷衍。知道了，知道了，你越差遣。我有我计划吧。三点钟好见你，你要我朝出版，这次我说不可以，你会否不满意？我说不可以，你会否很介意？我说不可以，我要否讲四次？讲因我改得会改，唯一不会改是你一丝一接待，转车过海，但我要你听一次我说不的气概，想给你全部。之外，更好又分享几句悲哀，实在世上只得一个，需夸张对待，全情全人爱全没大概。 六点钟新闻之前听过洪家豪的我说不可以，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深到出年春季疫情将会得到改善。夏国贤话，由于各款疫苗需要冷藏在摄氏零下70度的低温，在运送和储存方面会有大挑战。目前已经有50间医院准备好接收各批疫苗。由辉瑞等生产的疫苗有效率据报有95%，每人需要接种两剂。英国国民保健服务表示，正是就这项史上最大规模的疫苗注射计划做好准备。天气方面，华南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现时影响广东的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晚至到明早逐渐增强。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60%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早晚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北风。今晚至到明朝早北风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朝早天气相当清凉，气温下降至14度左右，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讲狮子山隧道，较早时啦，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曾经有坏车阻路噶，啱啱拖走咗一阵，咁所以车龙咧仲系好长，有待消散。而家沿住窝打老道去狮隧嘅龙尾啦，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嘅龙尾就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红隧方面，喺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喺中环广场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多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缓慢，龙尾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报房街嗰段咧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佛光街桥底。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康湖居嗰段咧挤塞噶，龙尾喺南边围回旋处。提一提大家啦，大埔道有水务急收，去呈祥道荃湾方向，近龙悦道嘅全线系封闭咗噶。九巴路线72同埋81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东区走廊杏花村去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口去沙田、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方向科学园、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和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而家就水务设施条例修订建议咨询公众，建议包括监管水喉物料同工程，加强保障食水安全。同埋推行强制用水效益标签计划，仲会探讨点样防止私人地方嘅公用水管流失食水。咨询期至2021年2月3日，详情上水务署网页睇下啦。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以为自己永远只有错爱，找不到真爱时，音乐说。 若觉得第一位最愉快。 当你觉得自己好似好怪，同其他人格格不入时，音乐说。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哇，阿 Fred， 你揸个咩车过嚟啊？ 我呢架咪绝地火星车啦！ 喂，俾我坐，俾我坐。 喂，唔得唔得，你攞住啲易燃物品啊，系唔可以上我呢架火星车嘅。 咁我可以上得啩？ 你都唔得喎。 喂， 因为你系 too hot。 耶、yeah ！ 不如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案短剧啦，嘉宾有佢。 易燃物品风险高，切勿乱放，要存好。我系郑俊宏。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But I said it, not jokes.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就等于火， 洪家豪 就等于我。 听完咁有力嘅呼唤之后，即系要欢迎啊！继续欢迎我哋今日嘅嘉宾，有洪家豪嚟介绍佢嘅新歌《穷小子》。 咁啊，每次我哋都会估下呢一首歌，我同阿琼听完之后有咩感觉，然后再等阿洪家豪你揭晓啦。咁样咁啊，我估先啦。 因为我听呢一只歌，我发现我听第一次咧，已经好入脑嘅，即系个旋律 系 好 catchy 嘅呢句。 嗱，我而家尝试分析嗰 个。OK OK， 诶，平时就系咁嘅。 系啊， 我就觉得咧，点解会咁？我尝试想揾个原因啦。我怀疑啊，我想估嗰样就系，因为嗰个最 catchy 嘅嗰个旋律，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即系除咗 chorus 会出现之外，我发现原来喺个 intro music break 同埋 outro 嗰度，其实嗰啲音放咗喺嗰度。 嗯， 咁所以。不自觉地听，原来呢个旋律听咗好多次，令到可能我再之后再翻听嘅时候，呢句嘢已经入咗脑。我觉得系嗰个编曲上面嗰个 pattern 咁样摆咗落去，所以令到呢一只歌大家听嘅时候，好快就会记得。 嗯， 呢个系我估嘅，有冇好啲啊？ 好啊， 好 啊，系啊， 好好住先，唔使见住， 先再 讲住，系 唔使讲住。 到我啦吓，咁咧我睇听咗首歌，睇歌词，睇完个 MV 之后咧，我唔知咩，以我对洪家豪嘅认识啊吓。我覺得其實佢唔係一個咁樣嘅人，即係喺佢嘅 唔係一個窮嘅人，定係唔係一個咁樣？ 其一啦，其一啦，應該係喺佢嘅概念當中咧，佢唔係好接受到自己要令女朋友受委屈嘅人，即係因為即係得愛情去養活你啊！呢一種好精神層面嘅嘢咧，我覺得嚇，某程度上唔係天蠍仔咧會講得出，會接受到自己淨係可以做到咁嘅地步嘅一種嘅狀態。 嗯，逐样揭晓就即系，譬如你头先音乐啲咁样去讲，我觉得都合理嘅，因为我系真系我写呢首歌嘅时候，个 hook line 其中一个即系你头先哼嗰句，其中一个用途就系好想快啲人哋记得嘅，因为我不嬲写歌咧都系比较容易去。我比較 easy listen 啲嘅，我覺得即係會係大家容易記住啲嘅。咁就再加上佢就反覆咗喺即係有你講啊 intro 啊 music break 啊 outro 啊咁出現，咁我就呢樣嘢更加洗腦啦。咁樣當然即係呢個都要歸功於即係監製編曲 Randy 啦。咁但係係嘅，我覺得係令到大家容易上口同埋記得係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喺呢首歌，係啊。 同埋佢重複嗰樣嘢，我覺得就係佢嗰個安排上面啲音有少少唔一樣，係 啦，有少少 唔同啦， 係啊，即係啲人成日講嗰啲潛意識啊嘛，係潛意識，哎呀，好似聽過呢首歌又，哎呀冇咧冇，有喎咁樣，即係啲潛意識嘅嘢咯，係啊。 咁你記唔記得呢只自己寫嘅時候係幾耐之前，同埋嗰時大概一個咩嘅 moment 去寫？ 係我諗係一年前㗎啦，年幾前寫嘅。咁嗰個 moment 就都係啲深夜啦，即係都冇嘢做，即係嗰啲宅男時間啦。因為一開頭我寫咧，咁我通常我做 demo 都會寫少少歌詞嘅咁樣。咁一開頭咧係諗住用一個暖水嘅 concept 嘅，咁係女朋友俾杯暖水你飲。咁然後，但你永遠都冇好好珍惜呢杯暖水，即係佢凍， 攤凍， 令到佢凍咗，咁佢已經唔再暖水啦。本來我自己寫嗰個歌詞就係、是、怎意料下句，祝愛情萬歲，唔係祝友情萬，祝友誼萬歲咁樣嘅。咁、然後之後，這冷調熱水，即冷調嘅熱水啦，都記錄着你心碎嗰啲咁樣啦。即係嗰陣時係咁樣嘅 concept 嘅。 咁但係嗰陣時同陳永謙點樣傾到變咗做一個 冇傾過， 又係冇傾過。 我就係同佢講，我想用愛情去包裝一件好有共鳴。大家都可能会感受过嘅事，或者感受到嘅事。 咁好啦，咁就可以嚟我呢度啦。 系， 咁到底你觉得你可唔可以接受到喺现实生活当中，你要承认你自己系穷小子咁呢件事？ 我谂我觉得唔系好啱嘅。你讲得，因为我系得嘅，即系我可以顶得住，可以得爱情养活佢，但系我都会努力嘅。即系我其实系 exactly 同个歌词系一模一样，所以陈永谦呢次系我真系收到份歌词，我系讲咗哇，即系我系呆咗，我真系黐线嘅，即系完全讲咗我呢个人出嚟。其中一个方向就系钱啦，即系我唔介意，可能对方可能好过我，喺呢方面好过我，但系我一定要努力咯，我唔可以就因为咁样而 满足啦， 即系唔系满足啊，直情你 接受咗个， 你如果你满足嘅话咧。你去到滿足就好離譜喎、即係你係都唔可以 hea 啊，直情咁你一定要努力咯。即係我係一個咁樣咯。即係我可以承認，我亦都可以頂得住，暫時係咁，但係我會努力咯，我會努力去改變呢樣嘢咯。但係你知啦，人生好多嘢都本來都係徒勞無功噶嘛。即係你就算你努力咗，未必一定得噶嘛。所以就有呢句啦，即係即管對與天對 對 到 係咯。 咁你以前拍拖嘅时候有冇试过有其中一个关系真係你觉得我用咗呢一种嘅方法啦，即係可能自己 條件上面未好，係啦，我好愛好愛你，我做足曬咁樣。 但係俾唔到嗰啲可能好物質啦，又或者佢想要嘅一啲嘢俾佢。 我覺得有發生嘅，咁但係我覺得對方係其實一早知噶嘛，即係佢一早知道，咁所以剩低嗰樣嘢真係好勁咯，即係我覺得陳慧嫻真係好勁，即係剩低嘅咪就係愛情咯。 嗯、 即我谂佢系知道我穷先啦，首先第一样系唔系呢样呢？唔系或者佢嗰，我觉得系咁样嘅。我觉得佢系好觉得我同大部分嘅，即系讲紧我呢啲年纪，或者可能再细我少少。 嗯， 其实佢觉得我同佢哋好似。 我觉得个共鸣位得意在就系、是，即系头先讲用一个爱情嘅故事去讲啦。咁但如果你将嗰个 subject 唔系爱情嗰样嘢，我当可能系譬如做音乐咁样样，即系你对音乐嗰样嘢就系、是，我可能我咩都冇，但我就系有对音乐嘅嗰个最原始嗰个心态嘅时候、希望听嘅人系会欣赏到呢一样嘢。 哦，咁样我就未谂过，因为我有谂过好多其他嘅，就系、是、其实个穷唔一定系讲紧钱嘅， 系啊， 即系好似那些年咁啦，头先讲，即系好似那些年咁。即系我系唔读书，我系坏，我系曳啊！即系唔系坏啦，我系顽皮啦。但系啊，个女班长又咁样，原来我好中意个女班长，我应唔应该追佢咧？即系呢啲出身啦，可能讲性格啦、过去啦，甚至乎远少少，其实年龄啦、性别啦，其实都会即系假设，即系我中意咗一个同性嘅人。咁到底我哋两个系应该点样呢？我咪应该错呢？即系呢种无奈咯。咁但系我仍然会努力去爱你咯。 咁头先你讲即系譬如陈明谦，咁你收到嗰一份词之后，跟住就哇一声出咗嚟啦。咁去到即系曲方面，譬如啱啱你都讲，你作咗之后，跟住阿 Randy 就去处理个编曲。咁、到你再听到嘅时候，嗰个编曲又有冇觉得咦？变咗咁样样喎？ 有啲啲其实即系讲 bridge 啦，即系但争不到世界待我好，因为其实我即系写完一份暖水啦，之后咧真系呢首歌，我又想再将个 demo 做好啲嘅时候咧，就揾咗我公司一个同事啊，即系佢系好有兴趣填词嘅，咁就写翻一份再 proper 啲嘅 demo 歌词，然后我再唱一次，咁嗰首咧。是讲啲好青春嘅嘢噶，人渐成熟了，青春那种情调咁样，那个编曲就系一个好正面，好哇，你好似觉得有个曙光出咗嚟。但系 Randy 嗰个编曲就会比较系 sad 啲 嘅，系啦，即系或者系再跪喺度求紧个上天啊，你呢期仲俾我中，即系呢 个落彩， 系啦，即系有个雷会打落嚟，即系佢系呢一种个啊，即系咁样嘅。咁一开头我唔系好惯嘅，其实我都同佢讨论过几次呢个位置，我想正面啲咁样，但系其实佢又好中意呢个取向。咁我觉得即系唱作人又好，作曲人又好，因为你自己听过太多次，你自己本来做嗰个版本咧， 系 其实系会有一个叫做先入为主嘅。主观嘅感觉啦，咁我觉得某程度上有时候都要放手，即系 compromise， 即系试下接受人哋嘅嘢咁样，咁就有咗而家呢一个最后嘅编曲咯。咁我最后都好中意。 我记头先讲话，即系 demo， 你想伸手拎电话有冇听少少啊？而家 有啊， 本来就系、是、好难听啲，差唔多啦。 即你会觉得佢开扬啲咯， 冲紧喺啲光度咯， 系啦系啦，好似即系一个，譬如喺个演唱会度，你啊，炸嗰啲灯突然之间照晒喺观众度，即系有个咁样嘅感觉咯。嗰阵时我觉得系啦，即系可能即系而家电话听可能冇咁清晰啦，咁但系如果有机会听到，即系大家可能会感觉就感受到我讲嗰样嘢多啲咁。 咁另外一样咧都不得不讲嘅就系个 MV 啦。 系啊 ，MV 呢个紧要啦。首先 好好睇啊， 你觉得好好睇啊，系嘛？ 好好睇啊！ 点解咧？ 不如你讲先 啊， 你讲先。 首先我觉得因为佢两个咧，佢同 Annie 即系阿嘉豪同 Annie 非常之有情侣感。即系啱啱拍拖，仲热恋甜蜜嗰个状态拿捏得非常之好啦，咁样咁同埋我系好中意一啲小动作嘅，即系例如佢可能你好受挫嘅一种状态底下啦，咁 Yanny 一路食饭一路对住佢即系叻叻咁样俾咗两个，但系大拇指佢，跟住你苦笑嗰下，我觉得呢一组镜头我嗰时睇到都。 范秀慧好嘢， 好嘢， 范秀慧好嘢， 即系好事。好想同佢讲，姐姐 开 翻，唔好咁， 系咯，系啊，因为其实咧，所有嘢个内心都系想，唉，其实都系有啲落寞嘅，系啦，即系纵使你氹我，其实我都落寞，我都心中但心中郁结无人懂咁咯，系啦， 同埋我觉得。啊，希神拍噶嘛？ 系啊， 嗰、那个故事嗰、那个线都好好，因为系一年嘅故事。 系啊，一年哦，你竟然睇得出哦？ 睇得出， 因为有啲人系会以为我系， 即系咪一日啊？ 或者系好短时间，我一开头 make 咗个承诺，之后我再 make 多一次，但其实系讲、哦、我本来我决定带你一个好远嘅地方排练、嗯，即系其实系讲紧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旅行。 嗯， 系啊，咁但系。隔咗一年之后，唉，我仍然做唔到，再加上我哋飞唔到，原来而家 系， 咁所以我再应承你，我下次会再带你一个，我下次都一定会再计，一定会带翻你一个最远嘅地方。 咁远地方，但我觉得其实嗰、那个，我唔知道你有冇同 Hason 倾过呢样嘢，就系、是、其实佢有埋一啲。我觉得算唔算彩蛋咧？咁样，即系中间虽然隔咗一年，但系你呢一年你有进步噶、哦。你开头可能就 系 可以搭两车搭巴士去 唔知 边度，但系第二年佢已经系自己揸车搭 嘛， 系啊系啊，就咁就即系，因为其实呢首歌想讲，想俾多少少香港嘅味道大家，咁即系 Pipa 呢样嘢，即系好香港， 系 啦，同埋好 typical， 即系。当我谂大家如果有拍拖咧，就会发现啊、哦，有架车咧系 唔同啲嘅， 系啦，咁就然后我就好努力都考咗个车牌啦，然后之后就整咗个 P 牌俾个就女俾女朋友啦，然后之后就我带你去一个我觉得香港算系最远嘅地方啦，咁就可以望到啲好远嘅地方，即系我就用一个咁嘅方法去比喻，哦，今次做唔到住，我下次一定会得嘅咁样咯。 但即係有個 step 嘅進步嘛，即係喺個即係坐車嗰樣一個 iconic 嘅嘢。 係啊，係啊。 但我見到嘅彩蛋咧係啲無聊嘢嘅。 係 跟翻我個 beat， 即係咧佢同阿 Yanny 知噶啦， 佢同 Yanny 中間咪戴住個頭套咧，跟住咪喺度好開心 嗰啲位。 係啦，跟住我睇， 其實有一段舞咧，即係有一段可能短短嘅一秒兩秒嘅 shot， 我哋係扮緊回魂嘢。 係啊。 啊！ 跟翻个 beat， 跟住 系莫文蔚同埋周星驰嘅， 一睇到啊呢条友佢真系忍唔住都系要摆落去， 系啊， 有呢啲咁样样嘅加落去。 我嘅评语系好无聊啊！ 好无聊噶，我哋系啊，系啊，好无聊噶， 呢个得意啊，呢个 系啊。 但嗰个位睇到系啲情趣嘢咯，系咯。 但系我睇呢个 MV 最深刻一样嘢就系每一次个。剪接去到很痛恨自己得爱情去养活你嗰句，佢都系剪 sweet 嘅镜头入去，我觉得呢个好痛咯、啊。 嗯， 系啊， 系啊， 即系第一段就系影住我同佢喺天桥度，哇，揈晒手拖手，跟住追逐啊咁样啦。第二个就系讲紧头先戴头套跟住玩啊。因为如果嗰一 part 系拍啲好 sad， 即系好似我好唔开心啊，反而。做唔到嗰样嘢，我哋用爱情养活你，所以我觉得呢个系 Hason 好有 talent 嘅地方，真系。 嗯，同 Hason 都赞你啊，你自己都话。 系啊， 呢、這个真系要讲 好嘢， 呢、這个真系 因为即系可能大家观众唔知啦，即系即系而家大家一定识 Kieran 啦，因为全民都 真 系啦。咁但系 彭嘉 丽，系啊，彭嘉丽啊。 你哋两个啲烂嘅真系。 好烦啊！唔系因为咁跟住，其实我就今年年头都。跟彭老师就上咗十堂 drama， 就系嗰十堂，我唔知点解无啦啦第一堂去到波醒你又上嘅咁样咁样咯，咁就大家一齐即系玩咗十堂啦咁样。 你哥唔系咁谂咩？ 系啊，但系我觉得系真系好有帮助，系有帮助，即系嗰个投入啊咁样咯，系。中间有个好笑嘅一幕嘅，咁其实咧佢就 Yanny 咧就。买咗个啲西多翻嚟嘛，咁我就闷闷不乐啦。跟住佢就话：你估下系咩嚟？咁我就讲咗句：诶，家乡鸡唔通出烧鹅咩？ 呢句又系千王之王里面张家辉嘅对白嚟嘅，跟住全场大笑，嗰跟住 cut 咗。 有啲男仔嘅无聊咧，系可能爆发嘅，即系你觉得佢觉得哎呀，即系吵一下之后就爆一夜噶嘛。但系佢系渗喺生活当中每一个细节之中， 系长时间无聊噶，系真系长时间都无聊。 除裤，除血液， 唔系除裤啊！你讲 乜？你讲乜？ 点解你要讲除裤咧？ 我想讲除血液同埋呼吸系全身运行啊 ！OK， 我非常无聊，我承认啊，系啊。 今年四首咯， 四首啦， 会唔会有 EP 啊或者其他之后嘅安排？ 未有住，未有谂法住，即系四首又好似太少咁样，咁就。下年亦都已經其實開始計劃緊啦，咁開緊開咗會添啦，咁亦都監製都即係其實個 team 人都定咗㗎啦，咁就拭目以待，因為我都未諗到到底下年想講咩住，我想有一啲，我想有個 再實在啲 嘅核心啊，係啊， 嗯， 你有冇計劃練大隻多少少就除衫嗰啲㗎？ 我就唔係好喜歡除衫嘅，但係就 勁失望啊，其實咁 系，但系我有去，其实我有做 gym 嘅，一路都 keep 住有嘅。咁但系就我目标唔系大只嘅，因为从来都咁。 你才华噶嘛你？ 我唔知啊，我唔知道啲大只系咪一件好事啦、啊。对我嚟讲，咁就试下先咯。但系我就唔会随咁住噶啦，即系除非有一日，哇！我劲到可以开红馆啊，咁我咪试下咯。 好啊，一阵俾姐姐摸下，睇下够唔够大只。哇！ 同埋天蝎座咸湿 嘅骚扰音乐、啊， 就要多谢我哋今日骚扰音乐嘅嘉宾，俾我哋骚扰嘅嘉宾有红胶。 多谢你哋啊，多谢你哋骚扰我啊， 拜 拜。 长期陷阵冲锋，气力无穷。夜里意志一松，发恶梦，唯穷得很，被人操控，被鞭打都不敢发疯，从而万念俱灰，这样平庸，但你说我始终能出众，你亲下来或者刺痛，但心中郁结无人懂，都佩服自己敢去留住你，漆黑里看似无神气，糟蹋蜜月期，很痛恨自己，得爱情去养活你，不舍不弃，是否只可以靠运气？茫然站在街中，世事朦胧，会有转机，谁相信？要的没有来，来的都是嘲讽，或我未配共你相拥，都佩服自己敢去留住你，漆黑里看似无神气，糟蹋蜜月期，很痛恨自己，得爱情去养活你，不舍不弃，我一早知道要。 洪家豪最新派台作品《穷小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主席林朗彦同成员周庭，去年六月二十一号包围警察总部案，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判刑。黄之锋被判监13.5个月，林朗彦判监7个月，周庭判监10个月，三人需要即时入狱。周庭申请保释等候上诉被拒。裁判官表示，判刑考虑了案件的规模、人数、时间和地点、对交通造成的阻塞以及潜在风险等的因素。他形容黄之锋当日无间断在警察总部外作出连串组织集结行为，反映是有关集结的组织人，亦都深得示威者附和，认为是处心积虑组织有关集结。至于周庭，裁判官认为他当日是积极参与者，曾经为黄之锋拿着扩音器高呼口号，并且站在面向群众那一边，凸显投入和参与。本港新增10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97宗属于本地感染，其中15宗源头不明，13宗和歌舞群组有关，16宗涉及日出康城第九期地盘，39宗涉及东华三院、方树全、日间活动中心暨宿舍群组，输入个案就有6宗，另外初步阳性个案大约有70宗。政府計劃由明年7月起向輪候公屋超過3年的市民發放現金津貼，一人住戶每月可獲1250元，資助額最高的6人或以上輪候住戶就可以獲3850元。運輸及房屋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指申請人本身要輪候公屋超過3年，沒有家庭成員，居住在公營房屋，沒有領取綜援以及未獲首次公屋編配等。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天晴乾燥，早晚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1度，吹和緩東北風。今晚至到明早北風增強，展望隨後一兩日天晴乾燥，早上天氣相當清涼，氣温下降至14度左右，日夜温差較大。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近骏发花园；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受到较早前坏车影响，而家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的。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一路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创之中学，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就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将军澳出九龙车龙就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彩虹交汇处一带的交通繁忙，咁而家去荃湾方向的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咧车龙就排到近圣贤中学，而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塞到近太子道东油站对开，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龙尾近联合道。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的交通繁忙，车龙排到安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敏感时刻夜游郑公子， 今晚带我哋边度玩呢？ 津津有味啊！上个礼拜 系啊， 我觉得台湾之旅始终香港人啊感受多啊嘛， 系啊， 同埋识台妹咧，通常都系识啲好后生， 系啦，冇谂过好似你咁识台医啊嘛， 咁你又唔好咁样毁我嘅名誉，我唔系特登去识嘅。 你系咪都想听多啲郑公子带我哋去世界各地嘅另类游记咧？咁就要留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五晚十至十二， 彭晴、茉莉敏感时刻。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音乐说，王志文的音乐选择 ，Michael Jackson 嘅 Black or White。 我好想拍一条片咧，去 tribute Michael Jackson， 向佢致敬。 系啦，咁就大家就好快就已经去拍咗一条片，用咗 Michael Jackson 嘅歌去跳。咁嗰个系我第一个自己同一班有心人一齐玩嘅 MV 啦。咁其实冇原因嘅，你问我点解咁做，中意咯。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儿歌中的大道理成人都好难参透， 书本中有农场抬头只得粗长，世界哪儿有着农夫在残阳， 情歌中的童趣比你最单纯的甜美， 就站住我撒娇，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But I said it, not your show.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骚动音乐之严琼的国语 hashtag， 翻唱专辑做得好其实很难。 今天跟你讲翻唱专辑，其实呢阿琼一直都觉得做翻唱专辑分分钟是难过去做原创的作品的。首先歌迷一定会比较，尤其是原唱歌手的歌迷，他们对于翻唱呢应该就会比较挑剔了。而很多歌手选择翻唱的作品呢都是一些人人都懂的经典金曲，哇那就更加难啦。可能这首歌对于很多人都有很特别的意义，而翻唱的作品如果照 copy 了原唱的风格，那其实是没什么意义要做翻唱的。相反，如果重新编曲，歌手呢又找到全新的演绎的方法，不知道大家接不接受到呢？在我眼中，做得好的翻唱专辑最重要的其实真的要跟原本的版本有很不同的风格甚至灵魂。简单一点说，就是给到一个新的故事新的灵魂这一首作品，这样的翻唱才有意义的嘛。今天阿 琼就想同你听几首我都觉得好出色嘅翻唱作品，一齐去感受下唔同人唱出唔同嘅故事。而今日呢个话题嘅灵感咧，系嚟自吴清峰。佢推出最新嘅专辑《插叶一一与一》，当中收录咗吴清峰八首作曲嘅作品同埋八首填词嘅作品，相似啲以上下册嘅概念呈现。上册咧就系佢曾经帮其他人写过嘅曲，配上其他诗人嘅文字；而下册咧就系一场关于时间嘅旅程，当中咧系佢帮其他人写过嘅歌词。佢话呢啲都系人生嘅风景，一啲生命嘅答案，其实就系咁简单。而吴清峰嘅演绎的而且确系赋予咗呢啲歌新嘅灵魂。就用吴清峰开始，其实佢有一个特色嘅，就是其实佢写俾其他歌手嗰啲嘅作品咧，无论系佢自己嘅歌迷定系嗰位歌手嘅歌迷啦，都会好好奇啊！吴清峰自己唱呢一首歌会系点样嘅咧？今日拣嚟呢一首佢写俾杨丞琳嘅作品。 看，回忆这把刀，揭开我身体，研究我的风雨，这全是我，那全是你。过心的开心，看成长的痕迹，包裹我生命，篆刻我的掌印，计算着我，计算着你，过不去的过去。一是婴儿哭啼，二是学游戏，三是青春呼吁，四是碰巧遇见你，了解这个你，沉迷这个你，时间暂停，再继续，是是寂寞夜是坏了意，前世挣扎梦醒，万事贴心离开你，经历这个你，活成这个我，细数自己。

束缚，任意追逐，别再为爱受苦。 我成日喺度谂咧，创作人自己攞翻呢首歌嚟唱，算唔算系一种翻唱？因为其实本身佢有佢自己对呢一首歌嘅理解噶嘛。简尼李宗盛翻唱作品，歌曲名称叫做《领悟》。可以讲多少少呢首歌嘅故事，我觉得都几得意嘅。即系话说喺九十年代嘅时候，大家可能诶会红嘅歌，都系一啲非常之容易唱啦、朗朗上口嘅一啲嘅作品。于是乎咧，曾晓琪好记得李宗盛嗰阵时写咗呢一首歌俾佢，系同佢讲话对唔住啊，我觉得呢一首歌唔会红，因为嗰阵时觉得呢一首歌实在太难唱啦，冇可能啊，啲人唔会中意嘅。虽然佢系好真实地写咗李宗盛嘅爱情故事，同一时间亦都反映咗曾晓琪心目中嘅一个好大嘅感情上嘅创伤。但有阵时咧，有啲嘢就系咁嘅。当你以为嗰啲嘢唔会红咧，呢一首歌就成为咗一代华语歌嘅经典啦。咁样讲到经典咧，其实好多时候有一啲翻唱嘅作品都真系超越时空嘅一啲嘅翻唱嚟吓。但系呢一啲超越时空嘅翻唱咧，某程度上我觉得系更加难嘅。跟住听到系王若琳翻唱邓丽君作品。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是会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难深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 是王若琳19年的作品，专辑名称叫做《爱的呼唤》。 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